你好，我是郝林，今天我们就来分享错误处理。提到购物员中的错误处理，我们其实已经在前面接触过几次了。比如我们声明过 error 类型的变量 error， 也调用过 errors 包中的 new 函数。今天我会用这篇文章为你梳理购物员错误处理的相关知识，同时提出一些关键问题，并与你一起探讨。我们说过 error 类型其实是一个接口类型，也是一个购物员的内建类型。在这个接口类型的声明中只包含了一个方法 error，这个方法不接受任何参数，但是会返回一个 string 类型的结果。它的作用是返回错误信息的字符串表示形式。我们使用 error 类型的方式通常是在函数声明的结果列表的最后声明一个该类型的结果，同时在调用这个函数之后先判断它返回的最后一个结果值是否为 new。 如果答案为 true， 那么就进入错误处理流程，否则就继续进行正常的流程。下面是一个例子，我把详细代码放在 demo44.go 文件中，你可以点击文章查看部分代码。我们看一下这段代码，我们先看 echo 函数的声明。 echo 函数接受一个 string 类型的参数 request， 并返回两个结果，这两个结果都是有名称的。第一个结果 response 也是 string 类型的，它代表了这个函数正常执行后的结果值。第二个结果 error 就是 error 类型的，它代表了函数执行出错时的结果值，同时也包含了具体的错误信息。当 echo 函数被调用时，它会先检查参数 request 的值，如果该值为空字符串，那么它就会通过调用 errors.new 函数为结果2赋值，然后忽略掉后边的操作并直接返回。此时结果 response 的值也会是一个空字符串，如果 request 的值并不是空字符串，那么它就会为结果 response 赋一个适当的值，然后返回。此时的结果2的值会是 new。再来看 main 函数中的代码，我在每次调用 echo 函数之后都会把它返回的结果值赋给变量 resp 和 err， 并且总是先检查 err 的值是否为 new， 如果是就打印错误信息，否则就打印常规的响应信息。这里值得注意的地方有两个，第一，在 echo 函数和 main 函数中我都使用到了位数语句。我在前面讲函数的用法的时候也提到过位数语句，简单的讲，它就是被用来检查后续操作的前置条件并进行相应处理的语句。对于 echo 函数来说，它进行常规操作的前提是传入的参数值一定要符合要求，而对于调用 echo 函数的程序来说，进行后续操作的前提就是 echo 函数的执行不能出错。我们在进行错误处理的时候经常会用到位数语句，以至于有些人会吐槽说，我的程序满屏都是位数语句，简直是太难看了。不过我倒认为这有可能是程序设计上的问题，每个编程语言的理念和风格几乎都会有明显的不同，我们常常需要顺应他们的纹理去做设计，而不是用其他语言的编程思想来编写当下语言的程序。再来说第二个值得注意的地方，我在生成 error 类型值的时候用到了 errors.new 函数，这是一种最基本的生成错误值的方式。我们调用它的时候传入一个由字符串代表的错误信息，它会返回给我们一个包含了这个错误信息的 error 类型值，该值的静态类型当然是 error， 而动态类型则是一个在 errors 包中的包级私有的类型新 error string。 显然 error string 类型拥有的一个指针方法实现了 error 接口中的 error 方法，这个方法在被调用后会原封不动地返回我们之前传入的错误信息。实际上 error 类型值的 error 方法就相当于其他类型值的 string 方法。我们已经知道通过调用 fmt.printf 函数并给定占位符百分号 s， 就可以打印出某个值的字符串表示形式。对于其他类型的值来说，只要我们能为这个类型编写一个 string 方法，就可以自定义它的字符串表示形式，而对于 error 类型值，它的字符串表示形式则取决于它的 error 方法。在上述情况下， fmt.printf 函数如果发现被打印的值是一个 error 类型的值，那么就会去调用它的 error 方法。FMT 包中的这类打印函数其实都是这么做的。顺便提一句，当我们想通过模板化的方式生成错误信息并得到错误值时，可以使用 fmt.errorf 函数。该函数所做的其实就是先调用 fmt.sprintf 函数得到确切的错误信息，再调用 errors.new 函数得到包含该错误信息的 error 类型值，最后返回该值。好了，我现在问一个关于对错误值做判断的问题。我们今天的问题是，对于具体错误的判断，购物员中都有哪些惯用法？由于 error 是一个接口类型，所以即使同为 error 类型的错误值，它们的实际类型也可能不同。这个问题还可以换一种问法， 即怎样判断一个错误值具体代表的是哪一类错误？这道题的典型回答是这样的。一，对于类型在已知范围内的一系列错误值，一般使用类型断言表达式或类型 switch 语句来判断。二，对于已有相应变量且类型相同的一系列错误值，一般直接使用判等操作来判断。三，对于没有相应变量且类型未知的一系列错误值，只能使用其错误信息的字符串表示形式来做判断。问题解析。如果你看过一些 Go 语言标准库的源代码，那么对这几种情况应该都不陌生。我下面分别对他们做个说明。类型在已知范围内的错误值其实是最容易分辨的。就拿 OS 包中的几个代表错误的类型 ,OS.PathError, OS.LinkError, OS.SyscallError 和 OS-exec.error 来说，他们的指针类型都是 error 接口的实现类型，同时他们也都包含了一个名叫2类型为 error 接口类型的代表潜在错误的字段。如果我们得到一个 error 类型值，并且知道该值的实际类型肯定是它们中的某一个，那么就可以用类型 switch 语句去做判断。这里我在文章中放了代码，你可以点击查看。在下面这段代码中，函数 underlying error 的作用是获取和返回已知的操作系统相关错误的潜在错误值。其中的类型 switch 语句中有若干个 case 子句，分别对应了上述几个错误类型。当它们被选中时，都会把函数参数2的2字段作为结果值返回。如果它们都未被选中，那么该函数就会直接把参数值作为结果返回，即放弃获取潜在错误值。只要类型不同，我们就可以如此分辨。但是在错误值类型相同的情况下，这些手段就无能为力了。在 Go 语言的标准库中也有不少以相同方式创建的同类型的错误值。我们还拿 OS 包来说，其中不少的错误值都是通过调用 errors.new 函数来初始化的，比如 OS.errClosed、 OS.errInvalid 以及 OS.errPermission 等等。注意，与前面讲到的那些错误类型不同，这几个都是已经定义好的确切的错误值。OS 包中的代码有时候会把它们当作潜在错误值，封装进前面那些错误类型的值中。如果我们在操作文件系统的时候得到了一个错误值，并且知道该值的潜在错误值肯定是上述值中的某一个，那么就可以用普通的 switch 语句去做判断。当然了，用 if 语句和判等操作符也是可以的。我在文章中用代码举了一个例子，你可以点击查看。这个由 print error 变量代表的函数会接受一个 error 类型的参数值，该值总会代表某个文件操作相关的错误，是我故意的以不正确的方式操作文件后得到的。虽然我不知道这些错误值的类型的范围，但却知道它们或它们的潜在错误值一定是某个已经在 OS 包中定义的值。所以我先用 underlying error 函数得到它们的潜在错误值，当然也可能只得到原错误值而已。然后我用 switch 语句对错误值进行判等操作，三个 case 子句分别对应我刚刚提到的那三个已存在于 OS 包中的错误值，如此一来我就能分辨出具体错误了。对于上面这两种情况，我们都有明确的方式去解决，但是如果我们对一个错误值可能代表的含义知之甚少，那么就只能通过它拥有的错误信息去做判断了。好在我们总是能通过错误值的 error 方法拿到它的错误信息。其实 OS 包中就有做这种判断的函数，比如 OS.isExist、 OS.isNotExist 和 OS.isPermission。 命令源码文件 demo45.go 中包含了对它们的应用，这大致跟前面展示的代码差不太多，我就不在这里赘述了。总结，今天我们一起初步学习了错误处理的内容，我们总结了错误类型、错误值的处理技巧和设计方式，并一起分享了 Go 语言中处理错误的最基本方式。由于错误处理的内容分为上下两篇，在下一次的文章中，我们会站在建造者的角度，一起来探索一下怎样根据实际情况给予恰当的错误值。思考题，请列举出你经常用到或者看到的三个错误类型，它们所在的错误类型体系都是怎样的？你能画出一棵树来描述它们吗？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